第六十集。 陆时琛愣了一下， 我妈不是为了某一件事而死，她是为了追寻真相和正义而死，而你爸当年接手那起案子不也同样是为了公理和正义吗？只不过后来命运让他们走向了殊途而已。我妈的死也好，我舅舅的冤案也罢，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黑心商贩和一个渎职者所犯下的业障，被你爸扛起罢了。非要说些什么的话，我很庆幸你是这一切的变数。 知道吗，孟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变数。 两个人相视片刻。 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。 孟昭从手中的塑料袋里取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，那是母亲孟静的遗物。孟昭打开笔记本，把它放在了陆承泽的墓碑前，露出了扉页上孟静曾经写过的一段话。 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善良的人，也有邪恶的人，有表里如一的人，也有两面三刀的人。有的人生于黑暗，却心向光明；有的人看似光鲜，内里则腐败不堪。我们所看到的人，不过是一张张虚浮的皮囊，而皮囊下的本性，往往会令人心生畏惧。以正义之名，撕扯掉伪善者可憎的面具，遏制住无限膨胀的权力与欲望，破凿出通往公理与光明的道路，消除掉人世间一切滋生痛苦的温源，让人性的光芒照亮被奴役者的生命。正是我身为人民守护者的使命。 陆时琛看着那段话，许久无言。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切，为了不再出现像陆叔一样的 怪物。我相信你。 走吧，回家吧。 嗯，走吧。 从墓园走出来，连续阴沉多天的天气忽然在傍晚就放晴了，夕阳将整座明潭市笼上了一层淡而柔和的暖光。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马路上的车流变得拥挤，两个人的车没过多久就被堵在了路口。他们在柔和的音乐之中耐心地等着拥堵的车辆缓慢地朝前移动着。孟昭知道日子还长，接下来他将会度过很多个这样平静而安宁的傍晚。 你和他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彼此心中成为相互的光，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他总在无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横线，你们就像璀璨斑驳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注定再遇见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他心里面。不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在唇边，不许说话。

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善意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，或许我还